第三十回，邪魔亲政法，一马一心远。却说那怪把沙僧捆住，也不来杀他，也不曾打他，骂也不曾骂他一句，抄起钢刀，心中暗想：唐僧乃上邦人物，必知理性，终不然我饶了他性命，又找他徒弟拿我不成？咦，这多是我混家有什么书信到他那国里走了风讯，等我去问他一问。那怪抖起凶性要杀公主，却说那公主不知梳妆方毕，一步前来，只见那怪怒目攒眉，咬牙切齿。那公主还陪笑脸迎道： 郎君有何事这等烦恼？ 那怪哆了一声骂道：你这狗心贱妇，全没真论，我当初带你到此更无半点说话，你穿得紧戴得金，缺少东西我去寻，死时受用，每日情深，你怎么直向你父母，更无一点夫妇亲？那公主闻说，吓得跪倒在地，道： 郎君呐，你怎么今日说起这分离的话？ 那怪道：不只是我分离，是你分离哩。我把那唐僧拿来，算计要他受用，你怎么不先告过我，就放了他？原来是你暗地里修了书信，叫他替你传记，不然怎么这两个和尚又来打上我门，叫还你回去？这不是你干的事。公主道： 郎君，你插怪我了，我何尝有甚书去？ 老怪道：你还犟嘴哩，先拿住一个对头在此，却不是正见。公主道： 是谁？ 老妖道：是唐僧第二个徒弟傻和尚。原来人到了死处，谁肯认死，只得与他放赖。公主道： 郎君且息怒，我和你去问他一声，果然有书就打死了，我也甘心。假若无书，却不枉杀了奴奴也？ 那怪闻言不容分说，抡开一只簸箕大小的蓝靛手，抓住那金枝玉叶的发腕根，把公主揪上前坐在地下，指着钢刀却来审沙僧，哆的一声道： 沙和尚，你两个折敢擅打上我们门来，可是这女子有书到他那国，国王叫你们来的。 沙僧已捆在那里，见妖精凶恶之甚，把公主灌倒在地，持刀要杀。他心中暗想道：分明是他有书去救了我师父，此事莫大之恩，我若一口说出，他把公主杀了，此却不是恩将仇报。罢罢罢，想老沙跟我师父一场，也没寸功报效，今日以此被缚，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吧。遂喝道： 那妖怪不要无礼，他有什么书来，你这等枉他，要害他性命。我们来此问你要公主有个缘故，只因你把我师父捉在洞中，我师父曾看见公主的模样动静，急至宝相国倒换官文，那皇帝将公主化影图形前后访问，因将公主的形影问我师父沿途可曾看见，我师父遂将公主说起，他固执是他儿女赐了我等御酒，叫我们来拿你，要他公主还宫，此情事实何尝有甚书信？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，不可枉害平人，大亏天理。 那妖见沙僧说的雄壮，遂丢了刀，双手抱起公主道：“ 是我一时粗鲁，多有冲撞，莫怪莫怪。” 遂与他挽了青丝，扶上宝髻，软款温柔，怡颜悦色，搓哄着他进去了，又请上座赔礼。那公主是富人家水性，见他错境，遂回心转意道：“ 郎君啊，你若念夫妇的恩爱，可把那沙僧的绳子略放松些。” 老妖闻言，即命小的们把沙僧解了绳子，锁在那里。沙僧见解缚锁住，立起来，心中暗喜道：“古人云，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我若不方便了他，他怎肯叫把我松放松放？”那老妖又叫安排酒席，与公主赔礼压惊。吃酒到半酣，老妖忽的又换一件鲜明的衣服，取了一口宝刀配在腰里，转过身摸着公主道：“ 婚家，你且在家吃酒，看着两个孩儿，不要放了沙和尚。趁那唐僧在那国里，我也赶早去认认亲也。” 公主道：“ 你认甚亲？” 老妖道：“ 认你父王，我是他驸马，他是我丈人，怎么不去认认？” 公主道：“ 你去不得。” 老妖道：“ 怎么去不得？” 公主道：“ 我父王不是马正力战的江山，他本是祖宗遗留的社稷，自幼儿是太子登基，城门也不曾远出，没有见你这等凶悍。你这嘴脸相貌生得丑陋，若见了他，恐怕吓了他，反为不美。若不如不去认的还好。” 老妖道：“ 既如此说，我变个俊样去变吧。” 公主道：“ 你是变来我看看。” 好妖怪，他在那酒席间摇身一变，就变作一个俊俏之人，真个生得形容典雅，修断峥嵘，言语多官样，形脏正妙龄，才如子建成诗意，貌似潘安治国清，头上戴一顶雀尾冠，乌云脸服，身上穿一件玉罗斩，光袖飘风，足下乌靴花褶，腰间鸾带光明，风神真是奇男子，作贺轩昂美俊英。公主见了十分欢喜，那妖笑道：“ 婚家，可是变得好吗？” 公主道：“ 变得好，变得好。你这一进朝啊，我父王世亲不灭，一定找文武多官留你饮宴，躺吃酒中间，千千仔细，万万个小心，却莫要现出圆嘴脸来，露出马脚，走了风韵，就不斯文了。” 老妖道：“ 不暇吩咐，自有道理。” 你看他纵云头，早到了宝象国，暗落云光，行至朝门之外，对阁门大使道：“ 三驸马特来见驾，岂为转奏转奏？” 那黄门奏事官来至白玉阶前，奏道：“ 万岁，有三驸马来见驾，现在朝门外听宣。” 那国王正与唐僧叙话，忽听得三驸马，便问多官道：“ 寡人只有两个驸马，怎么又有个三驸马？” 多官道：“ 三驸马必定是妖怪来了。” 国王道：“ 可好宣他进来？” 那长老心惊道：“ 陛下，妖精啊，不惊者不灵，他能知过去未来，他能腾云驾雾，宣他也进来，不宣他也进来，倒不如宣他进来还省些口面。” 国王准奏叫宣，把怪宣至金阶，他一般的也舞蹈山呼的行礼。多官见他生得俊丽，也不敢认他是妖精，他都是些肉眼凡胎，却当作好人。那国王见他耸鹤昂霄，以为济世之良栋，便问他：驸马，你家在哪里居住？是何方人士？几时得我公主配合？怎么今日才来认亲？那老妖叩头道： 主公，臣是城东丸子山坡月庄人家。 国王道：你那山离此处多远？老妖道： 啊，不远不远，只有300里。 国王道： 300里路，我公主如何得到那里与你匹配？ 那妖精巧语花言，虚情假意的答道： 哈哈，主公，微臣自幼儿好习弓马，才猎为生。那13年前，带领家童数十放鹰逐犬，忽见一只斑斓猛虎身驮着一个女子往山坡下走，是微臣兜弓一箭射倒猛虎，将女子带上本庄，把温水温汤灌醒，救了她性命。只问她是哪里人家，她更不曾提公主二字，早说是万岁的三公主，怎敢齐心擅自配合？当得进上金殿，大小逃一个官职容身。只因他说是名家之女，才被微臣留在庄所。女貌郎才，两厢情愿，故配合至此多年。当时配合之后，欲将那虎宰了，邀请助亲，却是公主娘娘叫妾莫杀。其不杀之故，有几句言辞说得甚好，说道：托天托地成夫妇，无媒无证配婚姻，前世赤绳曾祭足，今将老虎做媒人。臣因此言，故将虎解了锁子，饶了他性命。那虎带着箭伤宝蹄剪尾而去，不知他得了性命，在那山中修了这几年，炼体成精，专一迷害人。臣闻得昔年也有几次取经的，都说是大唐来的唐僧，想是这虎害了唐僧，得了他纹银，变作那取经的模样，今在朝中哄骗公主。主公啊，那绣墩上坐的正是那13年前驮公主的猛虎，不是真正取经之人。你看那水性的君王鱼迷肉眼，不是妖精，转把他一片虚词当了真实，道： 贤驸马，你怎的认得这和尚是驮公主的老虎？ 那妖道： 主公，臣在山中吃的是老虎，穿的也是老虎，与他同眠同起，怎么不认得？ 国王道：你既认得，可叫他现出本相来看。怪物道： 解半盏净水，臣就叫他现了本相。 国王命官取水递于驸马，那怪接水在手，纵起身来，走上前，使个黑眼定身法，念了咒语，将一口水往唐僧喷去，叫声变。那长老的真身隐在殿上，真个变作一只斑斓猛虎。此时君臣同眼观看，那只虎生得白额圆头，花身靛目，四肢蹄挺直峥嵘，20爪勾纹锋利，巨牙包口，尖耳连眉，狰狞状若大猫形，猛烈雄如黄毒样，刚须直直插银条，刺蛇星星喷恶气，果然是只猛斑斓，阵阵威风吹宝殿。 国王一见，魄散魂飞，唬得那多官尽皆躲避。有几个大胆的武将领了将军校尉，一拥上前，使各项兵器乱砍。这一番，不是唐僧该有命不死，就是20个僧人也打为肉酱。此时，幸有丁甲、揭谛、公曹护教诸神按在半空中护佑，所以那些人兵器皆不能打伤。众臣嚷到天晚，才把那虎活活的捉了，用铁绳锁了，放在铁笼里，收于朝房之内。那国王却传旨，叫光禄寺大排宴筵，谢驸马救伯之恩，不然险被那和尚害了，当朝众臣朝散。那妖魔进了银安殿，又选18个宫娥才女吹弹歌舞，对妖魔饮酒作乐。那怪物独坐上席，左右排列的都是艳质娇姿，你看他受用。饮酒至2更时分，醉将上来，忍不住胡为，跳起来大笑一声，现了本相，抖发凶心，伸开簸箕大手，把一个弹琵琶的女子抓将过来，咯咂的把头咬了一口，吓得那17个宫娥没命的前后乱跑乱藏。你看呐，宫娥怂惧，才女忙惊，宫娥怂惧疑似雨打芙蓉龙夜雨，才女忙惊就如风吹芍药舞春风，昨岁琵琶顾命，跌伤琴瑟逃生，出门那分南北，离店不管西东，磕损玉面，撞破娇容，人人逃命走，个个奔残生。那些人出去又不敢吆喝，夜深了又不敢惊驾，都躲在那短墙檐下，战战兢兢不提。却说那怪物坐在上面，自斟自酌，喝一盏扳过人来，血淋淋的啃上两口。他在里面受用，外面人竟传道唐僧是个虎精，乱传乱嚷，嚷到金庭馆驿。此时驿里无人，只有白马在槽上吃草吃料。他本是西海小龙王，因犯天条，拒缴退林，便白马驮唐僧往西方取经。忽闻人讲唐僧是个虎精，他也心中暗想道，我师父分明是个好人，鄙人被怪把他变作虎精，害了师父，怎的好怎的好。大师兄去的久了，八戒沙僧有无音信，他只挨到2更时分，万籁无声，却才跳将起来道，我今若不救唐僧，这功果休矣休矣。他忍不住顿觉缰绳，抖松鞍辔，急纵身忙闲化，依然化作龙，驾起乌云，直上9霄空里观看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，三藏西来拜世尊，途中偏有恶妖分，今宵化虎灾难脱，白马垂缰救主人。小龙王在半空里，只见银安殿内灯烛辉煌，原来那8个满堂红上点着8根蜡烛，低下云头仔细看出，那妖魔独自个在上面笔法的饮酒吃人肉的。小龙笑道，哈哈哈，这厮不济，走了马脚，识破风讯，西边秤砣了，吃人可是个长进的，却不知我师父下落如何，倒遇着这个破怪，岂等我去戏他一戏，若得手再拿妖精再救师父不迟。好龙王他就摇身一变，也变做个宫娥，真个身体轻盈，仪容娇美，忙一步走入里面， 对妖魔道声万福。 驸马啊，你莫伤我性命，我来替你把盏。 那妖道：斟酒来。 小龙接过壶来，将酒斟在他盏中，酒比盅高出三五分来，更不漫出，这是小龙使的逼水法。那怪见了不识，心中喜道： 你有这般手段。 小龙道： 还真的有几分高力。 那怪道： 再斟上，再斟上。 他举着壶指琴酒，那酒指琴高，就如十三层宝塔一般，尖尖满满，更不漫出些虚。那怪物伸过嘴来吃了一盅，板着死人吃了一口，道： 会唱吗？ 小龙道： 也略晓得些儿。 一腔韵唱了一个小曲儿，又奉了一盅。那怪道： 你会舞吗？ 小龙道： 也略晓得些儿，但只是素手，舞得不好看。 那怪掀起衣服，解下腰间所配宝剑，扯出鞘来递于小龙。小龙接了刀就留心，在那酒席前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弄开了花刀法。那怪看着眼扎，小龙丢了花子往妖精劈一刀来，好怪物，侧身躲过，慌了手脚，举起一根满堂红架住宝刀。那满堂红原是熟铁打造的，连柄有八九十斤，两个出了银杆殿，小龙现了本相，却架起云头与那妖魔在那半空中相杀。这一场黑地里好杀，怎见得？那一个是丸子山生成的怪物，这一个是西洋海伐下的真龙，一个放毫光如喷白电，一个生锐气如蹦红云，一个好似白牙老象走人间，一个就如金爪狸猫飞下界，一个是擎天玉柱，一个是架海金梁，银龙飞舞，黄鬼翻腾，左右宝刀无怠慢，往来不歇，满堂红。他两个在云端里战够八九回合，小龙的手软筋麻，老魔的身强力壮，小龙抵敌不住，飞起刀去砍那妖怪。妖怪有接刀之法，一只手接了宝刀，一只手抛下了满堂红便打。小龙措手不及，被他把后腿上着了一下，急忙忙暗落云头，多亏了玉水河救了性命，小龙一头钻下水去。那妖魔赶来寻他不见，执了宝刀，拿了满堂红，回上银安殿，照旧吃酒睡觉不提。却说那小龙潜于水底半个时辰，听不见声息，方才咬着牙忍着腿疼跳将起去，踏着乌云径转馆驿，还变作依旧马匹伏于槽下，可怜浑身是水，腿有伤痕。那时节一马心猿都失散，金弓木母尽凋零，黄婆伤损通分别，道义消疏怎得成。且不言三藏逢灾，小龙败战，却说那猪八戒从离了沙僧一头藏在草窠里，拱了一个猪魂堂，这一觉直睡到半夜时候才醒，醒来时又不知是什么去处，摸摸眼定了神思，侧耳才听，咦，正是那山深无犬吠，野况少鸡鸣。他见那星移斗转，约莫有三更时分，心中想到： 我要回救沙僧，诚然是单丝不懈，孤掌难鸣。罢罢罢，我且进城去见了师傅，奏准当今在雪霄再选些小友人马， 助着老猪明日来救沙僧吧。那呆子急纵云头进回城里，半霎时到了馆驿。此时人静月明，两廊下寻不见师傅。只见白马睡在那厢，浑身水湿，后腿有盘子大小的一点青痕。八戒失惊道：“ 双回去了，这亡人又不曾走路，怎么身上有汗，腿有青痕？想是带人打劫师傅，把马打坏了。” 那白马认得是八戒，忽然口吐人言，叫声：“ 师兄！” 这呆子吓了一跳，扒起来往外就走，被那马探探身，一口咬住皂衣，道：“ 哥，你莫怕我。” 八戒战兢兢的道：“ 兄弟，你怎么今日说起话来了？你但说话，必有大不祥之事。” 小龙道：“你知师父有难吗？”八戒道：“ 我不知。” 小龙道：“你是不知，你与沙僧在皇帝面前弄了本事，思量拿倒妖魔，请功求赏，不想妖魔本领大，你们手段不济，经他不过，好到着一个回来说个信息事，但更不闻音，那妖精变作一个俊俏文人，撞入朝中，与皇帝认了亲眷，把我师父变作一个斑斓猛虎，见被众臣捉住，锁在朝房铁笼里面。我听得这般苦恼，心如刀割。你两日又不在，不知恐一时伤了性命，只得化龙身去救。不期到朝里，又寻不见师父，即到银安殿外，遇见妖精，我又变作宫娥模样哄那怪物。那怪叫我舞刀他看，四眼流星砍他一刀，早被他闪过，双手举个满堂红把我战败。我又飞刀砍去，他又把刀接了，坐下满堂红把我后腿着了一下，故此钻在玉水河逃得性命。腿上青是他满堂红打的。八戒闻言道：“ 真个有这样事？” 小龙道：“莫成我哄你了？”八戒道：“ 怎的好，怎的好，你可争得动吗？” 小龙道：“我争得动便怎的？”八戒道：“你争得动便扔下海去吧，把行李等老猪挑去高老庄上，回炉做女婿去啊。” 小龙闻说， 一口咬住他直哆子，哪里肯放，止不住眼泪滴道：“ 师兄啊，你千万休生懒惰。” 八戒道：“ 不懒惰便怎么？傻兄弟已被他拿住，我是战不过他，不趁此散伙，还等什么？” 小龙沉吟半晌，又滴泪道：“ 师兄啊，别说散伙的话，若要救得师父，你只去请个人来。” 八戒道：“ 叫我请谁么？” 小龙道：“你趁早驾云回上花果山，请大师兄孙行者来，他还有降妖的大法力，管寻救了师父，也与你我报得这拜阵之仇。” 八戒道：“兄弟，另请一个便罢了，那猴子与我有些不睦，前者在白虎岭上打伤了那白骨妇人，他怪我撺掇师父念紧箍咒，我也只当耍子，不想那老和尚当真的念起来，就把他赶逐回去。他不知怎样的恼我，他也绝不肯来。倘或言语上略有相对，他那哭丧方又重，假若不知高低，捞上几下，我怎的活得成么？” 小龙道：“他绝不打你，他是个有仁有义的猴王，你见了他，切莫说师父有难，只说师父想你哩，把他哄将来到此处。见这样个情节，他必然不忿，断乎要与那妖精比拼，管情拿的那妖精救得我师父。” 八戒道：“也罢也罢，你到这等尽心，我若不去显得我不尽心了。我这一去 果然行者肯来，我就与他一路来了。他若不来，你却也不要忘我，我也不来了。 小龙道：“你去，你去，管清他来也。” 真个呆子收拾了钉耙，整束了直舵，跳将起去，踏着云竟往东来。这一回也是唐僧由命，那呆子正欲顺风撑起两个耳朵，好便似风棚一般，早过了东洋大海，暗落云头，不觉得太阳星上，他却入山寻路。正行之际，忽然的有人言语，八戒仔细看时，看来是行者在山坳里聚集群妖，他坐在一块石头崖上，面前有1200多猴子，分许排班，口称万岁大圣爷爷。 八戒道：“皆是好寿哟，皆是好寿哟，怪得他不肯做和尚，只要来家里，原来有这些好处，许他的家业，又有这么多的小猴服侍，若是老猪有这一座山场，也不做什么和尚了。如今进到这里，却怎么好？必定要见他一件事。” 那呆子有些怕他，却又不敢明明的见他，去往草崖边溜啊溜的，溜在那1200-1300猴子当中挤着，也跟着那些猴子磕头。不知孙大圣坐得高，眼又乖滑，看得他明白，便问：“ 那班伯中乱拜的是一人，是哪里来的？拿上来。” 说不了，那些小猴一窝蜂把个八戒推将上来，按倒在地。行者道：“ 你是哪里来的一人？” 八戒低着头道：“ 呵呵，不敢承问了，我不是一人，是熟人熟人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这大圣部下的群猴都是一般模样，你这嘴脸生的各样，相貌有些累赘，定是别处来的妖魔。既是别处来的，若要偷我部下，先来递个角色手本，报了名字，我好留你在这随班点扎。若不留你，你敢在这里乱拜？” 八戒低着头拱着嘴道：“ 呵呵，不休，就拿出这副嘴脸来。我与你兄弟也做了几年，又推认不得，说是什么疑人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抬起头来我看看。” 那呆子把嘴往上一伸道：“ 你看不，你认不得我，好到认得嘴脸。” 行者忍不住笑道：“ 哈哈，猪八戒。” 他听见一声叫，就一咕噜的跳将起来：“ 正是正是，我是猪八戒。” 他又思量道：“ 认得就好说话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不跟唐僧取经去，却来这里怎的？想是你冲撞了师傅，师傅也贬你回来了，有甚别说，拿来我看。” 八戒道：“ 不曾冲撞他，他也没什么贬书，也不曾赶我。” 行者道：“ 既无贬书，又不曾赶你，你来我这里怎的？” 八戒道：“ 师傅想你，找我来请你的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他也不请我，他也不想我，他那日对天发誓，亲笔写了贬书，怎么又肯想我，又肯找你远来请我？我断然也是不好去的。” 八戒就地扯个谎，忙道：“ 委实想你，委实想你。” 行者道：“ 他怎的想我来？” 八戒道：“ 师父在马上正行，叫声徒弟，我不曾听见，沙僧又推耳聋，师父就想起你来，说我们不济，说你还是个聪明伶俐之人，常时声叫声应，万一答实，因这般想你，专专叫我来请你的，万望你去走走，一则不顾他仰望之心，二来也不负我远来之意。” 行者闻言跳下崖来，用手搀住八戒道：“ 贤弟，累你远来，且和我耍耍去。” 八戒道：“ 哥，这个所在路远，孔师傅盼望驱驰，我不耍子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你也是到此一场， 看看我的山顶何如。那呆子不敢苦辞，只得随他走走。二人携手相搀，盖众小妖随后，上那花果山极巅之处，豪山自是那大圣回家这几日收拾的复旧如新。但见那青如萧翠，高似魔云，周围有虎踞龙盘，四面多猿啼鹤唳，朝出云峰山顶，暮贯日挂林间，流水潺潺鸣玉佩，涧泉滴滴奏瑶琴。山前有崖峰峭壁，山后有花木浓华，上连玉女洗头盆，下接天河分派水，乾坤结袖赛蓬莱，清浊玉城真洞府，丹青妙笔化石难，仙子天机描不就，玲珑怪石石玲珑，玲珑结彩领头风，日影动千条紫烟，瑞气摇万道红霞，洞天福地人间有，遍山新树与新华。八戒观之不尽，满心欢喜道： 哥，好去处，果然是天下第一名山。 行者道： 贤弟，可过的日子吗？ 八戒笑道： 你看师兄说的话，宝山乃洞天福地之处，怎么说度日之言也？ 二人谈笑多时，下了山，只见路旁有几个小猴捧着紫微微的葡萄，香喷喷的梨枣，黄森森的枇杷，红艳艳的杨梅，跪在路旁叫道： 大圣爷爷请进早膳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我驻地时常大，却不是以果子做膳的，也罢也罢，莫嫌菲薄，将就吃个当点心吧。 八戒道： 我虽是当大，却也随乡住乡试，拿来拿来，我也吃几个尝心。 二人吃了果子，渐渐日高，那呆子恐怕误了救唐僧，只管催促道： 哥哥，师父在那里盼着我和你哩，望你和我早早去吧。 行者道： 贤弟，请你往水帘洞里去耍耍。 八戒坚持道： 多感老兄圣意，奈何师父久等，不劳进洞吧。 行者道： 既如此，不敢久留，就请此处奉别。 八戒道： 哥哥，你不去了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我往哪里去，我这里天不收地不管，自由自在，不耍子做什么和尚，我是不去，你自去吧。但上父唐僧既赶退了，再莫想我。 呆子闻言不敢苦逼，只恐逼发他性子，一时打上两棍，无奈只得诺诺告辞，找路而去。行者见他去了，即差两个流洒的小猴跟着八戒，听他说些什么。真跟那呆子下了山，不上三四里路，回头指行者，口里骂道： 这个猴子不做和尚，倒做妖怪，这个猢狲我好意来请他，他却不去，你不去便罢。 走几步又骂几步，那两个小猴急忙回来报道： 大圣爷爷，那猪八戒不大老实，他走走的骂几声。 行者大怒，叫 拿正来。 那众猴满地飞来赶上，把个八戒扛翻倒了，抓鬃扯耳，拉尾揪毛，捉将回去，毕竟不知怎么处置，性命死活热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